晚上

苍山回忆，行人走远，喝酒装扮着雨滴滴沦陷。我知晓的沧桑模样看起来特别，从未抛头露面勾结从前，老却再也不惧怕风雪沉片。诗人笔下画风吹入仕途迷着眼，眼泪让土地荒凉不见到黄昏醒来，暮色落满云烟，想起过往事情怀又算一夜，烽火少年时早把江湖装点。 陪你找回所有